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232集，小任性。虽然冬至的降头暂时被压制住，但现在他们依旧面对很大的难题。一出国门，特管局这个名头就不大好用了，更何况东南亚这地方平时旅游一下无碍，一旦想要办什么正事，各种势力交汇势必寸步难行。在一些武装割据地区，只怕连当地的政府名头都不好使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要找一个无名无姓的黑袍降头师，无异于大海捞针。龙神已经让白袍降头师协会那边帮忙，但一时半会儿也不可能有什么发现。他不愿将这些事情说出来，让冬至平添烦恼。冬至自然也不会问，他尽可能的处置泰然，不给龙神任何压力。自从上回地下石碑出土后，西北分局好是热闹了一阵。现在随着石碑封印加固，派人驻守之后，人手都已经调派到别处寻找石碑了，这里一下子冷清下来。不过特管局冷清是好事，热闹反而意味着出事。有车白坐镇，分局太平无事，也不必龙申这位总局来的副局长视察监督。龙申早已习惯了在总局时时忙碌的日子，现在一闲反倒有点不习惯了。 师父，我们要不要去历史博物馆看看？ 其实西安他早已来过，博物馆自然也是美术生的必到之处。不过自从成了修行者之后，他现在看见古墓就会忍不住联想起他们成精时的样子。虽然他没能亲眼目睹他师父化形的那一刻，但看着别的古剑也算稍稍弥补遗憾了。龙身却摇摇头， 不想去。 那些器物在常人眼里自然是稀罕宝贝，但在龙身看来，他们因种种缘故再无化为人形的机会，看多了也无益，反倒徒增唏嘘。冬至握住他师父骨节分明的修长手掌，觉得这只手像是怎么也看不够。 那你有什么地方想去的吗？大雁塔、碑林或者芙蓉园？ 去小吃街吧。 小吃街这地方，不管春夏秋冬、节假日与否，最能体现全国人民的吃货习惯，因为一年到头都是熙熙攘攘、接踵摩肩的场面。冬至本以为龙申会不喜欢这种地方，没想到他竟然主动提出要来。俩人从胡辣汤吃到酸汤饺子，冬至又吃了几串烤肉，就已经饱腹了，只能看着手头刚打包的烧鸡，一脸纠结。 要是换作看潮生在这儿，别说一只烧鸡了，这条小吃街估计都能让他给吃空了。 龙山主动提出要来，但他自己吃的反而不多。两人找了个地方坐下，看四处人声鼎沸，白烟蒸腾，说话不大声些都听不见彼此在说些什么。热闹之中，龙山的神情反而有种安详的淡定，他并不在意吃什么，也不在意是否喧嚣吵闹，似乎对人潮的兴趣远远大于对食物本身的兴趣。冬至见状就打趣： 师父，你来这里是为了看人？ 龙身还就真的点点头。看人间烟火，世间百态，看众生喜怒哀乐，真切感受那些鲜活的生命，是他需要去守护的珍贵存在。固然这世间有无数黑暗，往往令意志消沉薄弱者灰心丧气，可但凡有一个人去付出努力，哪怕像精卫填海、夸父逐日，就不能说世界是无望的。冬至心头微微一震，不知怎么的，他现在越来越懂龙身的心思。对方一个眼神、一句话，他就明白对方的言外之意、心中所想。其实龙身从来并不难懂，他甚至可以称得上是纯粹而简单，只是从来没有一个人愿意去耐心读懂他，而他 从来也停不下脚步去等人明白。因缘际会，冬至成为了这个人，不仅是因为冬至愿意主动，也因为龙深愿意对他敞开心扉，愿意让他读懂。 我爱的这个人，心中有大爱，肩上有担当，双眼更能装下整个人间。 这时，若用什么人间更重要还是我更重要来计较，未免格局太小了。不过他还是开玩笑。 那我是师父附带的小责任吗？ 龙深低头，看着两人十指相扣的手，忽然微微一笑。 你算是我的一份小任性吧。 责任是深刻骨中的烙印，而任性是发自内心的倡议。冬至蒸冷，热腾腾的感觉随即从脖子往上蔓延，像刚喝下一碗胡辣汤，胃里发着烧，发散到每一个毛孔时却浑身舒畅。他以前看见龙深冷淡又严厉，殊不知这样的人撩起来才最要命，句句都能戳中他内心最软的那块地方，生根发芽，再也拔不出来。 师父，你是什么时候对我转变心意，发现不只是师徒之情的？ 前几天巨大的冲击过后，他开始慢慢的冷静下来，这个问题在心头盘桓许久，倒不是觉得龙深可能将同情错认为爱意，而是好奇与不解。如果说是那一夜在海滩上龙深才临时起意，那肯定不可能。龙深话少，常常做得更多，但每次做出来的事情无不是考虑决断之后的结果，他绝对不是一个冲动的人。 那如果不是那一夜，又会是什么时候呢？我们中间还分开了一段时间，那段时间我在路程经历了许多事情，又从长手间衍生的幻境中看见师父的过往，心境发生了不少变化。那师父呢？ 龙深想了想，居然摇摇头， 不知道。 迎着他隐隐期待而又瞬间暗淡的目光，龙深笑了一下。 我那里有个东西，回去给你看吧，我也说不清楚。 话音方落，冬至的手机就响起，手机上显示的来电名字是陈国良。冬至挑眉看着龙深，龙深示意他接起。 喂，陈师傅，您这是又打算到内地来开拓业务，提前找我报备呢？ 不是不是。 陈国良陪笑，三五年内他是绝对不会到内地去了，就生怕这位爷想起来又把他逮到局里边进行思想教育。 是好消息啊，你上回让我留意的那个人我打听到了。 冬至一下子坐直了身体。 齐蕊？ 韩琦出事之后，冬至他们就曾调查过齐蕊这个人，她是韩琦的前经纪人董巧兰的闺蜜，也是最有可能知道董巧兰和洪瑞去向的人。她好赌成性，在内地欠了一身债，就跑去湘江躲债，从此不知去向。冬至当时猜测齐蕊很可能是跑去了澳门避风头了，那里有赌场，还可以顺便满足她的嗜好。但几经暗中寻访搜索，也没得到齐蕊的消息。现在陈国良来电，却说自己知道齐蕊的下落。根据陈国良的说法，齐蕊去了湘江之后，很快攀上了一名富商，成为对方的情人，被金屋藏娇，甚至弃用了自己原来的身份，改名换姓，在金主的帮助下，直接申请了新的身份证件，以英文名玛莎的名义在上流社会的社交场出现，打扮面容也跟陈国良在冬至这里看过的照片截然不同，估计是做过整容。 过两天呢，有一场慈善晚宴，这位富商也在嘉宾名单上，不知道他会带太太还是带情人出席，也许这个玛莎会来哟。 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信息，冬至他们当初放陈国良一马，也没想过他真能立什么功，只不过看他没犯下什么大错，所以网开一面，没想到对方 还能给他们提供如此重要的线索。 这个陈国良能否要到宴会的邀请函？ 应该可以吧，这种场合他们肯定会带助理或者女伴的，大不了让他们把女伴的邀请函给我们，不过这样一来也只有一张。 你去我不去，现在不知道齐蕊身上是否也被下了降头，你先去探查一下，我会在适当的时候出面接应你。 他既这么说，想必已有了周全的计划，冬至自然答应下来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